滋养土壤，带来年初春，萌发新芽。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自然万物莫不如是。效法自然。